就是未来呢，这些地方的降雨应该是在22号逐渐结束。至于在美国东北部呢，未来冷暖空气啊形成一种拉锯战，气温呢会出现明显的波动。另外呢，美国的西北部、加拿大西南部，这些地区呢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明后两天同样的雨水比较强。所以说呢，去欧美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强降水，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亚洲呢，冷空气活动也是比较强，主要影响范围还是蒙古国一带的冷空气呢，它带来的降温和降雪在东部范围比较大。明天呢就基本结束了，最高气温开始回升，但是呢天气转晴后，周五以及到周末两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还将继续下滑，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西部局地地区呢，恐怕这个最低气温恐要低到10度以下了。首都的乌兰巴托目前已经出现降雪了，明天早晨依然有小到中雪。明天呢天气逐渐转晴之后，最低气温逐渐下跌，到了周日这个乌兰巴托的这个最低气温恐怕也在-4度以下。那么在南亚呢，孟加拉湾目前有热带云团正在发展加强，未来很快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影响印度东部、中部以及西北部等地。上述地区呢21号到23号呢会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所以说呢总体天气来看呢，还是这个东亚这一块天气比较稳定一些，这些地方是适宜大家去旅游的。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介绍。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外出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再次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 No。 大家好，我是唐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两天总体的感觉呢，就是恐怕有些朋友这个出发的越来越早，所以呢，这个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就是反正搞得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有点 心里痒痒是吧？ 啊， 你总会觉得假期要来了。这种氛围呢，确实会影响大家，尤其是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朋友，我觉得这两天可能是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嗯哼， 但是我们坚持几天哈， 对， 把这个中秋之前的工作先做好。中秋节这个假期呢，如果能连上我们提到的后面的假期呢，那就祝福大家有一个很长的完美假期。 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同事，他倒时不时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挠挠痒。 哦嚯， 让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北京文艺广播一起出发吧的主持人之一苗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苗山。 大家好，我是苗山，我刚才都想唱了，来呀快乐呀。 这是必点金曲、啊、 你就哼着这个调然后 上直播 玩的。 我还换一个，哎，换这也不错 啊。对对对， 行，这样咱们都可以看得见。 苗山一般是坐在咱们这边这个主播位置上。 对对对， 早上跟大家一起出发， 哎，这边不错， 是吧？哎嘿，今天新鲜是吧？新鲜嘉宾， 我坐了两个椅子， 哦，好吧， 我知道你很胖。 咱们这个工作确实是出行还是挺困难的，有的时候， 对， 因为工作的这个性质的原因， 嗯， 有的时候假期呢不一定能够随自己的心愿来， 嗯， 对，和别人可能都永远是错开的， 对对，嗯， 但是还好有原因，我就出去玩了一下， 哦，先来鸣谢一下是吧？因为我知道，苗山和原因呢在别的频率也有合作，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节目啊，它要延续性。你必须要有人会替班，要带班， 对， 才有可能保障自己出行。 嗯， 苗山往往会很好的利用这些出行的机会啊。这次又是去哪里？ 这次又去了欧洲，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苗山因为在欧洲好像是有过上学的经历哈。 对， 嗯， 对， 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地儿已经很熟了 啊。 但是其实有很多 的。校庆70周年你回去了是吧？ 但是好几个城市就是每一次路过都没机会去，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去转转。 但是你这回这一趟其实是除了你最爱的那个国家以外，还去了一些别的地方。 我这次去过的基本上除了一个城市一天逗留我去过以外，其他所有的地儿我 都 没去过， 新鲜的，啊， 全都是新的，啊， 最熟悉的陌生地。 对， 嗯，这样也好的就是说，在我们知道十一假期可能去欧洲旅行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对， 刚才听天气介绍的时候，专家告诉我们说这两天是雨，可能降温都比较厉害。 好， 我们希望在十一期间， 嗯， 去欧美旅行的朋友能够赶上好天气啊。 嗯， 你去的这趟天气如何？ 下雨啊。 哦，还是真的雨， 但是带着伞。 哦，怎么我一说到雨，我想到就是英国是雨多嘛，这欧洲大陆也是这样。 八月底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欧洲是这样的，他们天气冷，因为他们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大部分就是像我这次去的荷兰，还有像也而且去的是荷兰的像海牙、阿姆斯特丹这些临近海的城市， 嗯嗯， 所以这种海洋性气候城市是容易多雨的 啊。这个季节当中也是这样。 对，对，嗯，所以呢，欧洲。通常在这个西欧的部分啊，在这个冬天冷的时候，它也是可能阴雨绵绵的，它会让你觉得寒气逼人，但它不一定非是下鹅毛大雪这样。他们下雪季通常在一月份每年， 嗯， 哦，年初的时候， 对，他们很少会在比如十一二月份我们印象里比较冷的时候下雪。 嗯嗯，那么跟咱们天气还是不一样。你看最近段时间是咱们特别好的天气啊。 对，金九银十嘛，咱们是 天高云淡的。 他们一般期盼着在他们西方的新年的时候，如果能够下一个白色的， 哦，他们就过那个节。 对，他们就希望过有一个白色的这种新年就更好。所以就是在12月24、25号左右，如果能下雪，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嗯， 所以你看他们的雪季是比较靠后的。 对，那你在这个季节有过欧洲的旅行的经历？ 有，我以前都是在那西方新年的时候去。 他经常赶在就大街上都没人的时候， 对对对， 那边， 嗯， 然后找当地的朋友， 也就是说在年底的时候你可能会那个时候 啊， 对对，就是到卖火柴，哎， 那个期间真的便宜。为什么？我一般啊， 你指的是他们在过新年的时候？ 对，就各方面都便宜。嗯，我以前自己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是大概12月10号左右，我的出行日期 哦， 出发，然后到圣，嗯，就是他们西方圣诞节的24、25号之后，我一般26号或27号就回来了。 哦， 所以大家可以取取经，如果你跟山人一样。就是在热闹这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享受服务这方面没有那么高需求的话， 哦， 其实完全是可以踩这样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去的。 对，那个时间段，一是因为西方当地的游客肯定都回家过年了， 嗯， 所以呢可能有的游客都是亚洲的，就相对少得多。因为平常我们去热门的景点，不光有来自亚洲的游客，还有欧洲本土的游客嘛， 嗯， 所以至少少一多半的人。另外呢，就是在那个期间呢，整体大家是无心工作的。 嗯， 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担心， 跟刚才咱们说现在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对，但是在这段时间你看各大景点可能以前像斗兽场要排两圈队，在圣诞节期间可能真的你到那儿排个5分钟10分钟。我曾经有一年新年的时候，西方新年卢浮宫门口排了15分钟就进去了， 哦， 然后所有人都说惊叹，说怎么可能10来分钟就进去呢， 嗯嗯，平常都是要很 长 时间， 平 常 一个小时以上吧。 嗯， 那如果说除去新年的那个时段，在秋天的这一段时间，你有过以前的欧洲旅行的经历吗？ 我8月份和9月份都去过， 都去过。 嗯 嗯，这个季节对游客来讲，尤其是对中国游客来讲，去欧洲是合适的时间吗？ 我个人觉得有点贵，因为一呢，在我们这儿也是一个暑期，也是一个， 嗯， 因为一年当中的这个售卖高峰啊。 你指的是暑期，就是你去的那一段，对吧？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年当中的对于我们国内旅游市场的售卖高峰，一是春节档，一个就是暑期档， 嗯，暑期档， 这是最贵的价格。 嗯， 然后呢，包括西方人也一样，他们的孩子也是放暑假的， 嗯， 所以在欧洲，如果你想找人办点什么事儿，八月份没有人回你邮件，因为他们集体 都 在休 假。 对， 嗯， 对，所以暑 暑期确实是全世界人都在放假的， 全世界都是很、嗯、所以他人一少肯定价格会上去，然后人少都在干嘛，都在旅游，所以都在给你争抢这种旅游资源、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八月份其实还是挺多的，如果家里 九月十月呢，你 九月份真的就好多了，九月份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段，我去年就九月份去的挪威看极光嘛。 哦， 一晃都一 年，这真是我刚才突然一下就觉得， 对， 恍如昨天， 真的就像昨天一样， 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就是去年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去的，嗯、然后九月份的时候，一呢就是之前的人刚刚在暑期玩过了，也不会去；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憋着九月底或十月初十一长假，所以九月中旬的时候人是很少的。 嗯嗯，但是其实大家我们还是说嘛，嗯，因为刚需嘛，这个没有办法，在十一期间还是有更多的朋友要去，所以我们听听苗山这趟带回来的新鲜的你去的那些城市和国家哈，让、 嗯嗯、 我们来感受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欧洲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也听听你旅行当中的一些故事。 好， 嗯，你刚才说到荷兰是吧？ 嗯， 荷兰我们经常会提到荷兰是哪个季节？春天可能提到最多。 对、啊，四五月份的时候、啊、他们那边有 看机象嘛， 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啊，嗯、那个是。好像是全世界最关注荷兰的一个时间。 对，其实我一直很想去荷兰，一直没机会，所以这次为什么特想去？因为以前在汉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隔一个海，那边就是阿姆斯特丹了。 曾经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能够看。 不，也不算上学嘛，就是混日子的时候，然后老觉得对面特别的近， 嗯、 就老想过去看看、嗯，但是一直没机会，所以这次专门去了一下。 跟这边跟你原来站的那个原点看到那个地方一样吗？两边 很遗憾，这次我没有进阿姆斯特丹。 哦， 因为说实话，现在荷兰啊，这个游客太多，人满为患，所以他们荷兰当地的国家下了一个法令，说任何的游客尽量不要去阿姆斯特丹旅游。 现在为什么也是人满为患呢？ 对，下了一个法令，太多人了。 最近是有什么活动吗？ 因为他们当地人认为旅游游客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的厉害，然后呢，人满为患。 荷兰这个，他刚才说人多啊，一个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荷兰地方小。 对， 它地方确实很有限。你看它的很多很多国土面积是怎么出来的？是填海出来的。 填海，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它的首都确实是人太多了，包括就是欧洲很少听说有什么堵车、坐地铁没有座这种事儿吧？在荷兰根本就上不去地铁， 嗯、 已经阿姆斯特丹啊，这是。 还有就是，其实你可以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荷兰包括它的周边有一些国家可能去的人多一点，这个也跟欧洲近些年来的这个形势、安全等等等等，它是有关系的。 对， 有一些地方呢，大家会人就是这样选择，哪个地方可能更安全一些。他的旅游更有秩序一些，他就要到那样的地方去，所以荷兰在这个还是有优势。 所以我其实响应了号召，我其实从北京直飞了阿姆斯特丹、 嗯、 然后坐地铁进城看了一眼，真的也没有逛、 嗯、 我就出来了，我就直接去羊角村了 啊， 著名的羊角村啊、嗯、 啊！ 我每次听到羊角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面包 啊，对啊 那是牛角村吧， 对，是仔细一想，那个是个牛角面包， 对， 但是你说羊角，他就能想到那吃。 是，其实以前每次荷兰旅游局搞活动，我还经常问他们，我说那个面包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说，请你搞清楚第一个字儿，这确实分不清。然后我就去了羊角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是 一个很小的小城市。我啊，印象里在去之前，在没做攻略的时候，我认为羊角村应该是一个。到处放羊放牛的地方，这我印象里的。 嗯、 结果到了那儿，发现，嗯，它怎么是一个像苏州一样的地方？ 就惊人、啊！ 园林景观吗？ 它整个是这样的，它整个的那个城市全部被一条小河道分割开。 嗯、 然后呢，为什么说欧洲人很喜欢威尼斯的原因？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在水上的，很神奇。 嗯、 但是威尼斯稍微这个城市规划是有点混乱的，因为你河道它不是正南正北，对不 对？ 啊、对。 所以呢，你在里面走，其实 太蜿蜒 了。 嗯、 但是。羊角村是一条河道直到底，然后两岸全部都是餐厅啊、民宿啊，非常整齐。 说的感觉像乌镇， 非常像， 对， 非常像 周庄之类的。 对，然后中间就有一些游船，嗯、然后我就有时候恍惚、嗯，我当时租了一个自行车，我在围着那个骑了一下。 到处找平潭在哪儿呢？ 对对对，真的很像，甚至我觉得有一段路，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像苏州那个路直，我不知道很多有人去过。 哦，路直， 路直就是那很小的小镇子。 嗯、对， 有一条河道变窄了之后，我站在那儿，我真的觉得那就是路直。 真的，因为我看到他发朋友圈写到说在荷兰骑会儿车，感觉自己腿都变长了。然后，哎，你但是你一个人旅行，是谁给你拍腿这么长的照片？ 路人甲。 哎呦喂，给你拍的就是视角取得非常好啊！ 现在还是路人甲吗？ 问的好。哎，确实这河道也不宽，可能也就是双向单车道的感觉， 就是 双向单船道， 就是那种船吧，就是那种一个船上只能坐 小木船 六个人左右的， 像不像贡多拉吗？ 可以会一辆，不比贡多拉宽一些，但它还是个游船，但是也只能会一条船过来， 也就带个顶棚那种。 对 对， 越说越像是在， 真 的 是 在绍兴 对 划船 的感觉。然后它过的那个桥，也就是普通的木栈道的桥， 对，但是非常好看，因为你知道荷兰人对于自己家里的布置，还有民宿啊、餐厅、那种小盆景，然后呢，家家户户门口的那种园林的规划， 它有好多小景致， 非常漂亮。对对对，家家都不一样。而且其实这样的，我其实这次觉得羊角村给我印象特别好的是，首先我们去了一个四代传人的一个旅馆，它叫德荣旅馆。 越讲越像是说中国呢， 我记得特别像 四世同堂了都。 因为我之前约他的时候，那个老奶奶她现在是经营，她的女儿也是，她女儿专门为了中国游客，她学了中文，中文特别好，而且经常上中国，据说来推广。然后呢，我在那儿的时候是她妈妈在，然后她就说她女儿现在就在北京出差还是怎么着。然后呢，当时那个德荣老奶奶就捧出一碗洋葱汤，说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说来这儿的人都会喝。你看那洋葱汤啊，特别像我们的土豆炖洋葱，然后觉得有家乡的味道。 浓汤， 对，浓汤。你就觉得从这个旅馆，因为我的车和船全部是在他们家租的，我就觉得在他们家一家租 船也他们家租， 是这样的， 是带船夫的那种吧？ 一定要找一家民宿租一个船，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可能只能到我刚才骑车的那个地方去坐那个游船， 算是一个小码头。 对，但其实呢，你在一些民宿租他的船的是，他们家家都有自己的船，是当地人自己出去玩的一条路线那个不是一个游人路线， 不是旅游路线。 对，所以呢，当时。 渔家乐是吧？ 渔家乐， 因为有船嘛。 对，然后当时那个老奶奶就租给我们他们家的船，然后让他们家的一个船长向导吧，带着我们几个人，就船上可能也只能装四五个人这样。然后呢，他划着一个电动的，哎，叫这是我其实不太懂那个嘟嘟嘟那一种叫什么船？ 有马达的是吗？ 对，带马达的船， 还是机动的。 然后呢？ 但不是快艇吧？ 但是那个叔叔呢，在旁边那个船 不太适合快艇、啊。 对对对， 应该他可以挺快，但是没有那么快。然后当时呢，那个叔叔驾驶另一艘船，然后他就说这个船交给你们，你们几个人可以轮着、那个玩一下 你可以自己开着吧。 对，然后我开了一段，他一直在盯着我，而且他一直在跟我说这个很贵，你知道吗？ expensive 不是给你们玩了吗？ 是，但是你知道吗，他对面有船过来的时候你就紧张， 当然。 然后那个船呢，你需要坐在船尾，你控制它。 对对。 然后船头在前面。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都是这样开的。 但凡有这个来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往东往西，然后直接就扎在了那个岸边上，就听咣一声，然后那个叔叔就会转身看我一眼，然后说 expensive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窄的河道上全部是当地人带着一条大狗，就不是一个游览的路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大家所有人都在游船的地方，我去骑了自行车。 你进入的是当地人造的地方、 对，所以呢，如果很多人去羊角村能住一晚的话，我其实完全可以觉得你可以跟当地民宿的那个老奶奶或老爷爷商量一下、有没有一些自行车或船直接从他这儿订。 那预订羊角村的民宿是方便的吗？ 在网上特别的方便而且是在各大酒店的网站都可以预约得到、但是你要看你的位置，因为它有村东口的，还有村里头的，还有河道边上的，就看你喜好了、 就是跟大家想象不一样，一说村子大家就觉得是应该是当地的啊， 对， 好像没有那么国际化，但是其实很方便，在网络上任何的预订都可以完成、 有好多人去专门订那个德荣旅馆，他们家是因为这家就是一呢是四代传人，然后呢它里面的装修啊、装饰、装潢全都是以前老荷兰的那种风格、而另外有好多人就觉得特别想体验一下他们的那种农舍，因为这以前是个村落嘛， 确实是农业生产的地方。 对，你会发现旁边那个水上有鸭子呀、然后呢，这个一家特别漂亮的水上屋的后面都在放羊什么的。其实，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小村落。然后在这个农舍里面，如果你住当地的民宿，那基本就是住在农舍里面嘛。所以里面的装饰、装潢和摆设全部都是农舍、农家院的摆设。然后特别值得的，我当时还记录了一下，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荷兰老式的箱床，那个床啊一拽就拽出来，就在那个箱子里面，很多小孩会特别喜欢，因为那个箱床大概1.5米宽， 那是平时是把它推进去， 它可以推进去， 推进去以后就不占地方了。 对，所以就是很多 不是现代家居都是这样， 对呀、 对， 感觉很 省地儿嘛。因为一家几口，有的人会选择住民宿的时候就会选这样的房间，因为它可能是个双床或大床，然后如果有孩子的话，把那个拽出来， 对， 因为小孩都特别喜欢那个箱床，觉得特别有意思，没见过。 这个他们的，你刚才说农舍跟咱们农舍一样吗？ 是这农业的生产的那个样子吗？ 是那个样子，但是 也有农具啊，有什么东西的。 对，但是不同的是，我们的那个农舍旁边设计的就是怎么说呢，硬朗了一些线条，但他们就是柔软了一些。你会发现在一个养牛也这个喂马的地方，门口还排了好多一溜一盆一盆的小花，紫色粉色的。你会发现哇，这个农夫一家就是 是很 有生活 情 趣，对。 就不光干农活，但是我们可能大部分农舍，我们国家大部分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堆庄稼呀。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新农村的变化，它就是告诉你，其实可以有另外一面， 对 吧？ 而且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高，会发现很多农村的农舍是房子越盖越高。房子 越 大， 越漂亮。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的房子就还是那样，但他们会 保持原来那样。 对，但花时间就是把自己的家周围布置得更美一些。 嗯，那地方也有限，是吧？小嘛。 对， 这是在荷兰的羊角村。 对，羊角村 感觉跟咱们南方水乡很像的一些， 所以 感觉没出国 元素。对， 第一天的行程对接得特别好，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 稍后我们继续跟随珊珊的脚步，一起去到他这趟的欧洲行。在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Some people got courage, some people got vision, but you got it all. Some people got drive, some people got talent, some people got style, but you got it all. Some people live life, some people stay balanced. You're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a girl.'Cause you got it all. Every little bit of all of it. Some people got curves, some people got beauty. That's deeper than words, but you got it all. Some people get wild, some people say classy. You're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a girl. Oh, you got it all.Some people got passion, some people got heart, but you got it all. You got it all. Cause you got it all. Cause you got it all. You got it 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生经常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三猎狗，白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iracle。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残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是这个游览的地方啊，它不在国内，它有点像国内啊。根据刚才我们同事苗山的说法，说的我们俩都觉得这地方真是特别像咱们农家乐， 荷兰的绍兴，荷兰的这个 苏州 乌镇，对对对，乌镇， 说的全是水乡啊。 对对对， 因为确确实实这里是水多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苗山，回到我们节目下半时段。 大家好，我是苗山 啊。一起出发吧的苗山，在前不久完成了一次欧洲旅行， 哎 啊，这个荷兰是其中一站啊， 嗯，第一站 啊。这个水乡的这种感觉，刚才他一说呢，跟威尼斯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嗯，不像威尼斯那么的蜿蜒，那么的盘旋。 意大利人他是比较那个自由的哈，他就是那种生性比较，怎么说叫散漫啊？所以他对城市设计呢也不像是荷兰，他可能那么严谨。 而且呢，威尼斯是一个大的城市，尤其是中间的圣马可广场那一块还是很威严的 啊， 所以它整个还是一个要大得多。但是羊角村就是一个。小村镇， 性质 感觉很舒服，其实是一个田园。我其实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是这么总结的，说你去荷兰啊，如果有人做攻略的话，会有人这么描述，说入门级的人说想去那个库肯霍夫看郁金香花海。 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入门级。 入门级。然后还有小孩提防风车村去接触一下大风车什么样。 啊、好好好好 然后初级的旅行者会觉得啊，阿姆斯特丹是世界博物馆最密集的地方，得一次逛个够。还有中级一点的旅行者就说、啊、嘿，看你敢不敢生吞飞鱼，因为荷兰人当地有一种就是。那个飞鱼啊，直接生着就吞咽下去的一种吃法。 嗯哼， 他们可以把那个 生鱼子，咱们经常吃吗？ 生鱼片没问题， 但是飞鱼它那个里面那个刺儿，他们剔得特别好，据说。 啊、 然后呢， 高级旅行者就说了，戴尔夫特和那个沃伦丹以及哈勒姆这些别人不知道小镇我早就去腻了，这个是很高级的人了。 哦，这是在荷兰算高级旅行者啊。 最后骨灰级的荷兰旅行者会说对不起，我要回羊角村了，别再来找我。 所以你直接跳过前面这么多级，直接变成了化身为骨灰级的游客。 对，就是当然当 时他很狡猾， 当你 其实前面他都没去 当你逛了其他，哎，你说的对你逛了其他的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去羊角村的人都不是第一次去了，他们会希望在这个地方再踏踏实实休息几天。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 你是回来以后才看到这样的评价的，所以是误打误撞，不是他去之前就直接说 没有阴谋， 那我就要骨 灰 级 没有。然后第二站我其实就想说一说海牙 啊，还是在荷兰。 对，还是在荷兰。 海牙听到最多的是国际法庭。 今天可能只能最多也就说荷兰了嘛。然后海牙这个地方，在我去之前，我也认为就是国际法庭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不是跟比利时是差不多的样子。然后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哎，它怎么是个海边小城市呢？而且皇室工作就是怎么说，皇室成员全部居住在这儿。这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很宜居、很舒适的地方。反正当时我一下车发现，这个空气里都是湿润的分子。因为我去那两天有点干，整个欧洲特别干，我每天喝十瓶水都渴得不行。 这么夸张 啊！结果到了海牙就觉得很温润、很舒服。所以首先对那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就特别好。然后另外呢，这个印象让我特别好的原因是，它这儿有一个城市中心，有一个叫马特罗丹小人国。其实我对微缩的这些景观很感兴趣，以前在汉堡的时候，汉堡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微缩景观博物馆，所以这次他们说有一个小人国，我也想去对比一下。结果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为了纪念战争中的英雄，当时是这些是个私产了，现在去办这个小人国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私产这个家族家的儿子当年在战争期间，然后为了荷兰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当时他们家里人觉得唯一的独生子已经走了，他们决定把这个私产然后奉献给国家交出来，然后呢在这儿建一个微缩的一个像小博物馆的一样的地方，然后希望小朋友们在这儿能够开开心心的。 那他这个博物馆的用途，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 它整个 表 现出来的， 荷兰标志性的建筑物全部以1:25的比例被制作了微缩版。比如说海牙的议会宫啊、骑士厅啊，还有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带风光，还有荷兰国王目前的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登基时候的场景，都被制作为微缩的景象。前两天海清不是被选为那个荷兰的旅游推广大使吗？当时他就去了那片微缩的郁金香景观园那去拍照。 海清到海牙。 对，然后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的爷爷跟我说，当时有个明星在这儿，说这个位置照的，你跟他照一个同款。 你们长得很像吗？中国面孔，中国面孔。 对，所以那个小人国挺有意思的，大概当地的孩子也特别喜欢。我看到当地大部分的游客，大部分游客都是来自当地的，十几岁的中学生。 大概有多大？能逛多久？这个 逛，我觉得能逛，如果细逛能逛半天儿，如果不细逛，怎么着也能逛两三个小时。反正很多那个同行不认识，在里边逛来逛去，因为就那点大，就能看见，因为那个景观很小，然后露出来的人，你会发现，哎，你还没走呢啊、你还在是吧？ 有点像一个国家教育的基地似的存在。 对，反正对于游客来说，我觉得你到了海牙第一站到这儿先看看，你大概对城市景观有个了解了。然后你可以在城市景观你会发现，哎，这不是我在小人国看到那个地方吗？ 对 对, 对、甚至你可以就是概览了一下， 就以那个巨人视角然后看到整个， 因为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过，然后你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 像你这种身高，你可能不能感觉我这种身高在那里面的心情多么的开心和愉悦。 你是觉得毫无违和感吗？ 对， 属于你的世界。 天哪，那平常就是他们是这样看我的。就觉得那个小人国还挺有意思，反正逗留个两三个小时肯定是没问题。而且是一个里面有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屋子，它是一个穷木的影院，小影院。然后可以给你介绍这个房屋这个家族的历史，还有呢办这个整个展览的原因，还有一些地标性建筑物的历史。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你又看看微缩景观，又可以看看多媒体相结合，是一个对荷兰历史最初步的了解。 就听起来跟咱们想象当中海牙那个严肃的那面啊不太一样啊。 对，然后海牙另外有一个要推荐的是我这次发现的，是一个梅斯达格全景观的美术馆。然后这个美术馆的 特色在于它没有很多幅画，它只有一幅画 啊。 整个美术馆是为了一幅画而专门建造的，然后它是一个完全一圈儿。你站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转着圈看，因为它整幅画围成了一圈儿， 哦， 全景观美术馆， 哦， 所以我当时就 是画什么呢？这是 油画 的内容， 纯油画。这个全景画世界上现存啊最精致、最大、最古老的360度全景画，长120米，高14米，是由荷兰的画家梅斯达格和他的妻子，还有其他的海牙学派的画家共同创作。 画的什么呢？是景物？ 对，是景物，是一个场景。但是由于它是一圈嘛，所以它是海边的不同场景。 哎呦喂， 就是把清明上河图围起来了。 对对对，是那个意思。而且呢，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是啊，它描绘了19世纪80年代北海边上的渔村席帆宁根。这个画的就是西班牙跟那个海边，这个展厅由于顶部是有自然光透进来的，我记得啊，我往上看，它上面是一个圆顶，然后呢它那个设计是正好有光线透进来，所以你上午看画和下午看画和晚上都是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以呢反正据我当时记录了一下，梵高来过这个，当时那还不是美术馆呢，他 看 过 这 幅 画， 他看了这幅画，他当时就说呀，这幅梅斯达格的全景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如果非要说有瑕疵，那就是说它太完美了，这是唯一的瑕疵，他觉得很神奇。然后最逗的是啊，我在那儿的时候赶上有一个外国的团，然后我去蹭听了听，然后当时那个负责人就还挺逗的，说你看这个画的这个海边有一个人是背影，你能看出男女吗？我说我能看到是一个女士，因为她有那种大的蓬蓬裙嘛。她这个就是那个作者她太太。我说是吗？她你再来你看那个沙滩上有个小孩，那个小孩是另一个画作者的儿子， 哦， 就他们会把自己都画进去， 对，把自己的家人也画进去， 对，所以是那个西班牙根的海边不同的场景，然后有打鱼的渔民啊，有渔船啊，还有人在那儿作画呀，还有人在那儿晒太阳啊，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反正还挺有意思的。 那确实是去了荷兰，据说不看画的是不可能的哈。 对， 荷兰这个画派的， 而且不会很就是生僻，不会让你觉得说我看不懂，就你 不会的 生活场景， 它是生活场景，让你就觉得原来100年前的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呢，抓紧时间，我得说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海牙最一定要打卡地，就是莫里斯博物馆，莫里斯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以前荷兰驻巴西总督荷兰王子约翰莫里茨在1636年到1641年，好像是建了4年，这个年间当时是给自己建的一个宫殿，现在呢这个宫殿就幻化成了美术馆， 就是开放美术馆。 对，这个馆里面最就是经藏有很多，主要都是来自荷兰， 说起我们曾经听过的和 对 不太熟悉的 黄金时代的杰作，比如包括维米尔和伦勃朗，这些都以前美术书上经常听到的名字。 对， 然后一定要提的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哎呀， 真是回回都少不了这个。 对，这个是当时维米尔一个巅峰画作吧，是1665年画的。然后反正很多当代艺术家都认为，就是这个少女是一个转过身的回眸一笑吧，说她这个笑容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反正很多艺术家就是在琢磨画作里边姑娘到底笑什么、看什么，是吧？ 人多吗？这美术馆？ 其实还可以，但是一定在这个画作面前一定是人很多的，就跟在卢浮宫看那个 某几幅画。 对，但是反正我当时站在那个油画那儿，我回了个身，让旁边人给我照了一下，所有人都给我让开了。 你说你？说点啥好？ 挺好的， 挺好 回眸嘛。 看看我的回眸一笑能不能堪比戴珍珠女环？ 戴了吗？ 戴珍珠耳环？没有，那个珍珠耳环是这样的，我真的想去买一副。他那个珍珠耳环戴上吧，他们的那个欧洲人脸可能长，戴上去特好看。我戴上之后觉得一个大圆脸配了一个大圆珍珠真的不好看。 我觉得对这个美术馆其实是应该有这样的周边产品来， 对吧？ 对， 其实它的那个叫什么纪念品店啊，他们是有售卖这个的，而且珍珠颜色都跟那个 同款哟， 对，同款。 人家那个是包着头巾， 对，有头巾的。 哎呦，而且这头巾我也不能包，我这种大脸我怎么能包头呢？这圆耳环和头巾都是不可能是我的配饰。 所以还是远远的看一看。 对，远远看。所以莫里茨美术馆是不能错过，其实其中有很多特别好的画作。我觉得有机会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不光是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面有一个几条线组成的一个小方格的画作，我在那站了好久。 你平时对油画有兴趣吗？ 我是这样的，其实我是个外行，但是呢，我看的确实比较多。等看的多了之后， 你看的多是你看的更多的是资料性的东西多，还是你实地看到的东西多？ 美术馆 看到的真的画作 多。我一般出去旅行、去欧洲都去美术馆，就是我是感兴趣的，但是我确实是外行不懂。但是你会发现，你看多了，你会自己有一个总结出一个小的套路， 自己有理解， 对，有一个简单的理解。而且我从来不觉得这种经典